山门道 是我们南朝蒋宋，爹是我们汉朝清，你们二人为主江山，名丧塞爱悲。 掌声鼓励，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演唱《十字西厢》，希望您能够喜欢，谢谢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青年演员李娜演唱的一段梅花大鼓昭君出塞，返场了一个十字西厢的片段。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继续欣赏北京市曲艺团前门老舍茶馆驻场演出的现场实况。